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嚟啦！在1月7号至到1月24号期间，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想同毓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就要把握机会啦！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原来谂下第一节好似就咁吹水都吹过，有好多想讲嘅都未讲，我哋即系尽快讲翻啲重点先。咁又我覺得先講講翻啲背景先，咁就即係台灣即係民進黨能夠即係從一個在野政權就去到而家完全執政啦。完全執政嘅意思即係嗱，佢總統又係即係民進黨，蔡英文啦，而家立法院嗰度又係即係過半數， 一片綠 係啦，佢就咁即係話已經可以講話完全即係控制咗成個即係行政即係執政嘅嗰個政權啦，咁即係佢哋可能推一啲改革嘅方案啊，或者政策上面咧係叫做可以大刀闊斧啲，容易啲去推進，咁就呢樣咧就其實我自己睇就有好有唔好啦，唔好就係、是、即係當呢過往八年即係國民黨嘅嗰個執政係佢係曾經即係指出佢有好多做得唔好嘅地方，而他自己上場之後，如果能即係叫做完全控制了那個政權之後，他是做不到啲咩改變咧，其實是會有個反效果。 都可以話俾你聽，係咯，更加大壓力。短時間之後，他都做不到咩改變。係啦，國民黨八年就留低一個爛攤子俾佢。 係啦，係啦， 經濟好差，薪金好低，大學生領緊嘅嗰個人工仲係22K，人才外流。其次就是你馬英九不斷開放俾中國的資金買斷曬台灣的產業，譬如話台灣嗰個半導電體嗰個產業又係被中國的嗰個資金買走同埋搶走了很多。咁呢個爛攤子係民進黨上台，佢都一時之間亦都係做唔到嘢，做唔到啲咩特別的改善出嚟。 係啦，咁但係呢個咧，我見好多即係香港人咧，會攞台灣呢一個情況嚟同香港比較，但我又覺得係 不能夠比較， 因為即係好老實講，香港嘅所謂即係建制派以外啊，基本上係一來係嘅政黨，一來冇執政嘅意志啦，二來係亦都係好難係你有咁嘅即係在立法會裏面選到咁多嘅議席去， 未簡單嚟講，變成執政黨。而家香港係一個喺港共政權喺中國殖民之下一個一黨專政嘅地方，係啊，你連民主都談唔得上。 係啦係啦， 你又喺度， 即係我哋即係講好耐啦，嗰啲咁嘅即係功能組別啊，分組點票嗰啲嘢係即係都已經即係講咗好多次。即係如果連呢兩樣嘢都即係功能組別，將立即係剷除功能組別啦，令立法會變成即係全面直選都做唔到咧，就係呢情況係完全不能夠同台灣嘅現況去類比，因為喂台灣能夠啲人民能夠 可以同台灣類比嘅一百年前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要講翻少少即係之前嘅背景，因為而家就係有好多人講緊就係想用台灣呢個選舉嚟可能即係 project 下2016即係香港立法會選舉，但係人哋能夠即係用選民能夠用選票嚟懲罰到個執政政權，係因為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個即係相對非常之民主嘅制度底下先能夠做到。 而呢個民主制度係經過幾十年咁樣去爭取過嚟，其實台灣同埋香港係好似嘅。即係兩個都是經過兩個殖民政權，咁你台灣就是先被日本殖民了50年，然後再由中國嚟的國民黨再殖民。咁 在遠在100年前那麼滯，即是差不多日本殖民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已經有的那個叫所謂爭取地方自治的運動，即是那時候早到是1921年那時候已經有這個叫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那時候的發言人就叫做林獻堂，那是人家在日籍時期之下的台灣人去過日本留學回來，那就在14年之中咧，就去了日本15次去請願，咁就要爭取俾翻一個地方自治。咁而喺台灣咧，1927年嗰時成立嘅第一個政黨咧，就叫台灣民眾黨。咁啊嗰陣時，其中一個政綱就已經話係叫做獲得普選政權。即係我睇到呢度嗰陣時咧，我又覺得話真係你而家做緊嘅嘢，100年前咧，即係日治時期嗰陣時咧，人哋已經有個政黨寫出嚟要普選啦。咁你過去10年，你香港你而家21世紀仲喺度拗咩叫真普選，咩叫假普選？ 係啊，我因為我以前做啊，成日都即係我未離開香港之前就成日從未離開香港之前就成日聽，哎，香港係一個即係好現代化、好民主、好自由嘅社會。咁跟住又睇一啲可能台灣嘅電影啊或者相啊，成日就覺得台灣嗰邊嘅社會好似相對落後，但係、即係。後來我真的有機會去台灣去見識人哋嘅民主制度嘅選舉嘅時候，就發覺真正落後嗰個係香港，而唔係一啲即係你淨係好表面上哦，你啲建築好 modern 啊，你即係表面嗰一陣係可以講話係假象，你本身嗰個社會嘅嗰個制度嘅腐敗嘅嗰一個專制嗰個不民主先至，即係呢一個先係即係真正嘅落後咯，而唔係淨係睇表面嗰一陣好似好風光咁樣。 你睇翻台灣佢哋爭取民主，其實就係等於係一個殖民政權，即係而家連續兩個咯，一個殖民政權之下你要爭取自治。咁你喺日本嗰陣時嘅話，佢哋都成功爭取咗有一個俾你選一個叫做地方議會嘅選舉，咁就有兩次嘅，就1935年同埋1939年就俾你選。但其實嗰陣時嗰個都唔係一個正式嘅民主選舉，因為入面嘅選舉一半都係日本人。其次就係你限制你即係男人先可以去選，同埋可以去投票。你要25歲以上，你要係有錢、專業人士，同埋你要識寫字嘅。咁但係對於嗰陣時嚟講，嗰啲人都已經收貨啦，因為嗰陣時本身都係一啲 叫做有一次選舉啦，叫做 中產階級啦，即係啲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佢哋想選一個嘅人，接受到嘅嘢咁都有選到咁樣。所以嗰時即係好諷刺嘅就係嗰陣時嘅投票率係基本上全台灣歷史上面最高，唔就係成96% 咁多嘅。咁但是兩次的所謂地方自治選舉就很快因為二戰爆發就停了，那麼日本就將台灣作為一個他們補充戰爭的一個基地，那麼去到45年的時候二戰就日本戰敗投降， 是的，跟 著國民黨就過來接管台灣。那麼在45年至49年之前他們先派陳儀過來做一個叫做行政長官的 崗位， 你講位，但係好諷刺喎。佢嚟到嗰時咧，佢又係開個牌出嚟，就話俾你呢個叫地方自治，俾你自己人當家作主。咁但實際上呢個所謂地方自治都係假嘅，因為呢個係國民黨嗰時喺中國嗰度咧，佢哋本身有搞一啲叫做國民嘅民意代表大會啊，咁即係俾你選下，咁你佢將呢一套嘅嘢搬嚟台灣嗰度，就攞嚟氹你，即係增加你嘅參，即係都係氹下啲台灣人啊，即係話俾你參與，好似受你玩咁樣樣。咁嗰陣時選嘅都係選嗰啲叫做縣市議會嘅代表嚟嘅。咁雖然係選嗰啲叫縣市議會代表咧，咁但係競爭好激，個競爭都係好犀利嘅。即係嗰陣時有成1880人咁樣選咧，係選30個嗰啲叫做縣市嗰、那個叫做縣市議長嗰啲咁嘅位。咁但係呢個本身係一個諮詢機構嚟嘅，即係個諮詢嘅位置本身係冇咩實權， 冇咩實權， 有啲似啲香港區議會 嗰啲係啊。 咁但係又 唔係嗰啲而家嗰啲搞好多咩諮詢委員會咁，咁咪即係。佢咪梁振英咪叫啲年青人啊，叫你入嗰啲委員會嗰度發表下你嘅意見啊，我哋會即其實就係、即因為嗰啲委員會係冇實權噶嘛，佢叫你入去，咁啊有機會即係將呢啲人即係收編埋， 或者有啲即使冇實權， 是 你係一個殖民政權，佢都唔會信你當地嘅人。 係啊係啊， 因為嗰時佢呼聲最高嘅就係、是、林獻堂。呢、這個係本身喺日治時期已經有推動嗰個地方自治運動嘅人啦，咁啊本身個聲譽係最高嘅，但係就唔好意思，因為佢係本土人，係啊，你係呢個叫日治餘業。於是國民黨 好似香港嘅港英餘業咁樣， 信唔得過你，要揾一個係半山人， 根正苗紅嘅， 根正苗紅，唔使根正苗紅嘅，你喺台灣人都得，係麻煩你要投奔個國民黨，就揾一個叫半山人，就簡單嚟講就半個唐山人。於是乎就推咗另外一個叫做黃朝琴嘅上去。咁你所謂嘅呢個議會第一屆，但係好快第二年就有228事件，即係所謂228事件就係一個外嚟嘅殖民政權。 他們對於當地台灣人的態度有點像就現在中國對待香港人的態度，就是說自己覺得是一個很優越的，跟住然後他很看不起和很看不慣很看不順眼，為什麼那時候、台灣人這麼日本化，就好像你中國人看不起，為什麼香港人這麼英國化， 是的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本身你的文明和你的管治一表現出來，你是遠遠低於你之前的那個殖民政權，即是你國民黨那時候剛剛登陸台灣那時候，哇，那些這樣的國軍好像乞衣一樣，即是說爛身爛世上到來，有些不是拿一支槍，那些背著個鍋鏟，有些背著那些煮東西吃的東西好像乞衣一樣，但是跟隔離那些堂堂正正的日本軍人一比，即是完全比下去，然後當他們一接管台灣的時候，就將整個地方搞到烏煙瘴氣，即是有 情況其實就真的好像香港即是97叫主權移交之後，為什麼很多人所謂懷緬這個殖民地時代 的管治、啊、 因為你第二個殖民做得很差， 是的， 差過之前那個 很 多， 就是 很相似的情況。 所以28就是說其實就起源於有些那時經濟差，有個女人就賣在街上賣私煙，被四個警察兜，跟住然後就有人看不過眼，覺得你在欺負女人，於是衝過來這裡圍警察，跟一條警察開槍就打死了一個人， 情況就好像現在可能有些我們在街上見到食環在欺負阿婆， 就是那個有些像就是上次有一個阿嬸去小學那裡送飯盒， 是啦是啦， 幾個食環出來有拉有鎖，是拿個東西鎖人家，要鎖人家回差館，咁嗰陣時就係成班台灣人就包圍佢哋嗰個行政嗰、那個長嗰個官邸，然後警察又再開槍殺人，咁結果就一連串爆發一連串嘅示威抗爭，就當地嘅台灣人排斥，同埋甚至乎屠殺當地嘅外省人，咁於是乎國民黨咪阿陳儀咪喺中國嗰度調軍隊過嚟屠殺鎮壓， 鎮壓呢一個所謂 鎮壓落去，咁嗰次就係、是。即係成代嘅知識分子啊，嗰啲全部都洗走曬，全部都係破壞曬，所以你鎮壓完之後咧，就成個地方就變咗一個好恐怖嘅一個戒嚴，同埋一個好恐怖嘅氣氛裏邊。咁之後你都唔使講乜鬼選乜鬼省議長代表啦，因為都冇人敢參政，係咪？咁你見到成個人數跌咗，咁嗰陣時有一本雜誌叫做《新知識雜誌》咧。淨係出版咗一期啫，第二期就馬上俾人哋查封咗咯。咁佢有個封面就好具代表性，就係、是、比如台灣嗰、那個嗰陣時咧，個1947年嗰陣時就好似一個鳥籠政治咁樣樣，即係個鳥籠罩住一隻雞，只雞係生金蛋嘅，佢就擠你啲錢啫。但係其實呢個所謂民主、所謂自治係假嘅。咁你去到1949年，國民黨就徹底咁樣由中國撤退，咁樣去咗台灣就執政。咁佢哋國民黨嚟嗰陣時咧，又係好吊鬼嘅，就係、是、雖然之後就戒嚴。就基本上是即係完全鎖國啦、戒嚴啦，但係佢哋反而係最推崇嗰個所謂地方自治嘅，又係話有啲嘢俾你選，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係1945年嗰陣時喺國民黨本身喺中國，佢哋有一個叫做國民大會，即係叫做萬年國代，佢哋將嗰130人就帶咗嚟台灣，係啦。咁但係呢班人嚟到台灣就慢慢會老嘅，慢慢會凋零嘅，所以佢哋啱啱開始之後咧，佢就慢慢係會係都會放一啲位俾你哋台灣人去選啦，即係好似一啲立委啊、監委啊咁樣。但係其實台灣嗰時喺50年代、70年至70年代嗰段時間，佢哋嗰個選舉氣氛係好差嘅，即係貪污舞弊啦。即係第一就係話你28殺咗咁多人，寒蟬效應，啲意識分子啲人又唔出嚟選。 驚啊！ 第二啲百姓都看得出你呢個所謂專制政權其實選邊個都是一樣嘅， 即 係 你入咗佢都係改變不 了，佢都係要國民黨自己啲人才可以當選，所以就不想選。咁於是乎冇人選，咁咪一來就是國民黨自己扶植自己嗰啲咁嘅人啦，自己嗰啲咁嘅傀儡咁樣去選；其次就係有啲個黑社會流民咁樣又會走去選，咁國民黨一律都俾嘅。即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似阿周融啊、李思嫣啊、支流啊嗰啲咧，咁 只要佢 依附係啊，聽教聽話咁樣，照樣都泵水，照樣都俾你上嘅。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嗰個舞弊好嚴重嘅，即係簡單嚟講，嗰啲候選人會直接買票。咁嗰陣時出手高啲嘅，嗰陣時聽講話會俾錢嘅，就唔係話就咁攞蛇齋餅種啊，簡直侮辱人啊！即係請你食餐飯就你投票俾佢咁樣，或者係即係上次周融嗰個撐普選遊行咧，好似。 每人幾嚿水咁樣嗰啲？ 唔係啊，即係嗰個係好似化骨龍咁樣樣咧，就話個大佬，我而家俾1000蚊你，你麻煩翻佢。跟住去到第二手，佢就再交俾下一手，就我而家俾 搬上搬啊嗰啲。 搬上搬，上一手就交俾我八嚿水，麻煩你攞啲八嚿水去搞。跟住下一手，上一手交俾我就三嚿水， 係啊， 麻煩你又搞一搞。所以有啲，所以之後收翻嚟嗰啲數全部都唔一樣，嗰啲直頭話收唔到錢嘅，即係遊完行之後可能食餐飯。 即係本來啲乜你 本來350嘅， 佢收5嚿，嗰2嚿去咗邊？ 本來有啲係350，有啲係收300，有啲明明喺即係遠到喺沙田或者屯門出嚟，佢收得個270咁樣。 係啊，但係嗰時出手多啲嘅，嗰時就係貪污舞弊，其次就係嗰個選舉好黑暗，就係話你嗰啲監票嗰啲人咧、基本上嗰個 都 係毒票嗰啲人本身自己有嚟嘅，因為嗰啲毒票員咧，嗰啲監票員咧， 捉協、捉總、捉委，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啊？ 嗰啲係公務員嚟嘅，咁所以佢哋譬如話見到邊個唔順眼嘅，咁佢直接喺嗰張台下邊咧掹啲泥咁樣就整污糟嗰張票， 咁 嗰張 就變咗廢票啦， 係啦。嗰時或者有甚至乎係嗰個候選人自己去撳，自己去撳，自己做票， 中 意你聽過銀行自己發鈔嘛？嗰時有人自己做票嘅，咁就攞隻手指咁樣抌一抌，咁佢就係一票啦。咁如果一隻手指唔夠，攞個十隻手指，所以嗰時喺有時要彈鋼琴，十隻手指叭咁就十張票啦，十張票就係佢啦。 唉，咁啊，即係呢個情況就即係香港都。有冇類似嘅情況呢就 有一個我覺得幾次嘅情況就係、其實台灣喺1975年嗰時咧，有個議員叫做郭宇新啦，咁佢就係連任咗5屆嘅省議員嚟嘅，喺宜蘭市嗰度。咁但係到佢競選嗰時咧，就竟然出現咗80,000張廢票，號稱所謂廢票啦。當時 原本係即係原本係投俾佢嘅啲票。 當然是投給他 然後呢就變成廢票 他就說他落選 有人張票污糟了或者有多了人 落選他就說有個張是廢的樣其實我覺得當時游惠晶撼鼠王芬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嘛 我就覺得其實我非常思議是不是做票的因為你這樣明明是領先但是你點一點票之後又鼠王芬又多300票 是 即是你看回過去的統治政權即是你就知道一個殖民政權他所謂只要他沒有放權只要佢唔係真係好似放權俾你做，只要佢口頭上承諾俾你講話，你係地方自治，你喺人一票當家作主。咁但係你個民主只係一個圖具形式，即係因為你民主一定係有選舉，有選舉先有民主噶嘛。但係你有選舉嘅地方又好吊威，又未必真係民主嘅，因為你嗰個可以假嘅，可以裝門面嘅，正所謂共產黨都有投票啦，共產黨都有選舉啦。咁但係你嗰個唔係真係民主嚟噶嘛。 咁啱啱你講到游惠晶、梁美芬嗰、那個，其實我今次台灣去嘅其中一個即係分區對選嘅區域都係好似梁美芬對游惠晶嘅呢一個即係香港嘅區域， 傳出呢個叫黑箱疑雲。 係啦，咁就係即係時代力量其中有一個即係分區嘅立委，就係洪慈庸係咪？洪慈庸佢本身就係、因為即係佢嘅細佬啦，洪仲丘佢係因為即係大家如果有印象就記得係咪已經前年嘅前年嘅新聞？ 二零一三年 。2013年就係即係佢係服兵役嘅時候咧，就被即 係 操練過度啦，虐待致死啦。 虐待致死。 係啦，咁佢家姐咧就即係因為就住呢件事，就好多機會要出嚟即係面對媒體啦。為佢嘅細佬即係 因為嗰件事 係爭取翻個公道。 直接係你軍隊咁樣整死一個人，然後你係自己互相推搪啊，互相舞弊咁啊。於是乎嗰陣時有叫好大嘅公民運動嘅，就係叫白色。即係所謂嘅白衫軍就喺嗰時咁樣嚟，即係嗰時個白衫軍嘅聲勢好大，但因為之後佢發生太陽花學運嗰集，白衫軍有好多直接去支援嗰個太陽花學運，於是乎就直接咁樣去咗佢哋。如果唔係嘅話咧，白衫軍係好有可能係會發展成為下一個太陽花，都係近代即係幾年裏面首次嘅民間自發後生仔自發，然後用一個新媒體去串連同唔係。以往的老政黨即是用一些新的媒體新的 NGO 咁樣串連自己自發咁樣出嚟一次大型的公民運動 是的咁佢即係除了即係處理了佢細佬的呢個事件之外咧，咁佢之後亦都有即係好多即係政治立場上的表態啊，成啊，同埋參與啦，咁就即係真係亦都係用咗一個無黨籍即係素人的身份去參與去時代力量的呢個新的叫做第三勢力。裡面咧，咁亦都係即係成功當選。 就是、結果有黑票、黑箱議員，幽靈人口啊。 係啊，嗰個咩啊？ 幽靈人口。 幽靈人口，即係佢哋嗰個選區嗰度。 係啊，話自己屋企點解多咗4個人？ 係啦， 4個人分間變咗喺我屋企嗰度，話會幫我投票選舉咧咁樣。 咁啊，即係但係最後就都贏咗啦，同埋佢贏咗嘅嗰一個佢嘅對手亦都係好似梁美芬咁樣，都係首先都係一個女性啦，同埋都係 連任好多屆， 連任咗五屆定6屆嘅嘅嗰個區域 強勁嘅對手， 超強勁嘅對手，亦都即係大雄。佢同香港唔同嘅情況就係佢最終係即係成功係擊敗咗佢啦。咁啊令到時代力量係喺立會裏面係多一席係分區嘅立會啦。咁啊係爭好遠，我覺得因為有好多人覺得時代力量而家總共都係得5席，但係我就覺得係喺 台灣這個叫做、非藍即綠 的政治狀態裡面，是見到時代力量它是去年才成立才爆發出來，還有、可以說是他們完全沒有政績嘛，都是只是打意識形態、都能夠拿到、五席，是其中三席 是分區的選舉，即是類似我們區議會one on one 的一些單席單票制裡面贏出，另外兩席就是政黨票、即是類似比例代表制，你拿到咁上下，即是 5% 以上，跟住再按回你最終拿到幾多 percent 的政黨票去分議席，都分到兩席、加埋五席，其實是一個好好大的改變， 好了不起的成就。 係啦， 咁啊，呢個首先都是你起碼你嗰個選舉制度是比較公平先啦，或者是你不是好像以前咁樣，或者是以前嗰代台灣人佢哋會知道所謂的作票、買票、貪污舞弊嗰啲係常態嚟嘅，所以嗰陣時根本你都談不得上係，甚至乎係直到1987年你蔣經國解除呢個戒嚴令、解除黨禁、解除暴禁。你嗰個一直少數的嗰個民進黨，你先能夠變成一個合法的政黨，先談得上是兩黨政治。 仲要開頭民進黨叫做佢哋喺圓山大飯店宣布，即係成立呢個民進黨宣布 非法， 係啦嘅時候，都仍然算是一個所謂非法的狀態。當時的媒體嘅報導啊，都是用可能民 X 黨、X 進黨啊，或者是所謂民進黨，都唔開最開頭嗰個階段都唔敢直接用報道話民進黨咁樣嘅形式去。 嗰陣時未開始戒嚴，佢成個國民黨一黨專政，你控制曬成個行政院，控制曬成個媒體，所以先至 仲未解除黨禁嘅時候， 所謂有先至話所謂戰神朱高正啦，即係嗰個所謂喺立法喺嗰度 立法院嗰度，即係 打出第一拳， 係啦，揮出第一拳。咁佢當時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都是很簡單，其實好像香港就是你的那一個立法，即是國會裡面的那個制度暴力，是你只是靠少數派，不是，就是靠一些即反對派，你少數的議席是完全改變不到的。 當你國民黨是一個獨裁的時候，你反對黨你要監督他，就必須要採取一個極端的手法，這樣才能夠達成這個效果的。溫和民政的手法呢，就同就對當時的民主進程完全無效， 完全無效。其實情況就好像而家啦，你而家叫做喺個民主制度底下產生的立法嘅立委議員，你而家喺國會嗰度辯論啊，剩啊，就唔需要去到咁嘅狀況。即係而家叫做相對民主好多嘅時候，咁你可以叫做一個溫和民政嘅手法。但係當時係仲未去，不可能去到咁嘅情況底下，你就係 我媒體報導，你唔咁樣打佢咧，佢媒體唔報導你。其次。嗰陣時有樣嘢叫做萬年國會、萬年民代，就係、是、你仲記得頭先講嘅130個喺中國嚟嗰陣時嗰130個 老屎忽， 話嗰老屎忽老到個咩程度咧？就係、是、大家有個印象咧，之前睇無線咧，大家睇邵逸夫出場嗰時咧， 都會驚嘅， 驚嘅，即係唔知話即係跌一跌有啲咩事，係啊， 差唔多係咁嘅人啦。 嗰陣時你諗下，有成百幾個咁嘅老屎忽喺入邊，就俾人哋推住輪椅，孭住個尿袋。即係完全係六眼分花咁樣，就完全唔理民意，完全唔聽。你又得到投票嘅時候，就走落去投一票，哦，就投個票支持總統。 情況就好似咩咧？就好似而家香港嘅功能組別，即係譬如吳亮星嗰啲廢柴都可以即係坐喺嗰度投票。譬如劉皇發呢啲長年都唔出席議會，但係需要去嗰票嗰陣咧，就要 call 佢落嚟。 啊！嗰時朱高正就咁樣講一句咧，就是、引用呢個孔子所講，就係、是、呢啲叫老而不死，是為賊。 係。所以我就即係點解即係2008年鬱敏喺社民連時代咁啊選入議會之後咧，要開始掟招啊成啊，要用呢一啲方法嚟即係令到更加多人去留意翻、關注翻香港， 同埋發明拉布啦，用一個議事規則癱瘓佢一啲好受爭議、唔應該告嘅惡法。 係呢一個，我覺得係其實都算係。 有啲當年嘅影子，有翻啲當年嘅，即係你講香港咧，其實香港唔能夠同而家嘅台灣比，你勉強可以同翻當時1987年嗰時都仲有萬年國會， 唔係同係啦，就唔係同而家嘅台灣比，係同翻 三年前啦，三年前啦，差唔多。 我而家係喺人哋三年前嘅階段。 咁啊，三年前仲要係人哋淨係要爭取，你要解除嗰個戒嚴條例，你要廢除嗰個萬年國會代表。咁咪廢咗呢兩個，咁你先至能夠所謂嘅轉入去呢個兩黨政治，先至係會之後再去經過20年咁樣政黨輪替之後，然後再先有今日咁樣嘅局面。 係，同埋其實係即係而家睇翻係啱，因為我有留意身邊有啲朋友都係，如果唔係因為一啲可能議會裏面比較有花生啲嘅新聞啊，或者一啲即係。 差不多去到肢體衝突的議會抗爭，是如果不是沒有人理的，但是你多了這個模式，你就真的多了、起碼多了年輕人會留意。 即是簡單來說，即是如果為了就是當時為了爭取費解嚴，或者是擁有這個言論自由，是有人是會直頭要付出生命代價， 是 那個叫鄭南榕。就最簡單來說，就是說他當時剛剛解嚴之後，他就在個時代雜誌那裡，他在那裡寫著台灣，他就為了要解嚴，他就籌辦了一個叫做519綠色行動，就綁綠絲帶，不是黃絲帶是當時都是算是和平的，但這樣都是有被幾千人警察圍，因為這樣就捉了他坐監，踎了大概大半年，出回來再搞一次遊行，就是說要你平反228，揭開真相。那原來就全國演講，在這個時候就講出來，就說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但其實他本身應該算是一個新移民，因為他老豆老母是外省人，但他就當了這個台灣的土地，於是乎就主張台灣獨立，同時他就在他那份雜誌那裡就發表一個聲明，就是台灣應該要修憲，應該獨立，結果就是、說他涉嫌這個叛亂，要捉他， 要捉他， 於是乎他就說他說覺得解嚴之後一個人應有的自由是不應該是直接在一個雜誌上面寫篇嘢，你就要捉他坐監，這個是不能接受，你侮辱了這個因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於是乎他就說你要捉我，只能夠捉到一條屍，你要 over my dead body。 到最後真的他就鎖住自己屋企那裡，鎖住自己不是在那個長時間雜誌社那裡，將在個鐵在個窗上裝了鐵閘、裝了門、買了木棍，跟住到警察來的時候就自焚， 即拒捕，即是不願意被警察， 不願意死， 不願意被你逮捕， 你要 over my dead body。 是的， 那啊，這一樣即我們講這些例子，其實就是我覺得真的 去台灣叫做即官選，或者 去跟人家取經學習呢，就是就是要學習這些東西，而不是學習即系去到人哋啊，就话民进党而家当选啊，又再一次胜利啊，讲埋一啲即系咁。 第一样嘢就系话你系咪对你有冇嗰个所谓叫做本地情乡土情怀啦，本土情怀，你系咪真系中意呢个地方？第二就系话你有冇谂住为下一代付出？因为喺旧年太阳花学运一个立法院入边咧，鄭南榕嗰個妻子啦，就係、是、葉菊蘭啦，咁就有嚟過入邊度演講嘅。咁佢入邊咧，咁佢就會好即係好平實咁樣講咧，就係話係見到咁多年青人，我覺得好驕傲，同時即係個大意就係話，同時我就覺得好抱歉、好遺憾，就好遺憾，點解我哋嗰一代做得仲未夠多，要令到你呢一代嘅後生仔都仲要受翻，係仲要走出嚟，仲要受翻同樣嘅苦，咁佢就係對，即係覺得好有啲對唔住呢個下一代嘅。 係，咁啊，但係呢個狀況喺香港就即係我自己睇，譬如睇朱高正嗰個例子咧，朱高正佢係即係一啲好高學歷嘅人士啦，佢係讀呢、這個即係法律哲學嘅學士，同埋去到德國係修讀埋博士添，咁但係即係有佢呢一個咁嘅叫做知識分子啊，佢都有咁嘅覺悟，係入到議會你係要用喺咩時候用咩嘅手段咩嘅方法去抗爭，但我就唔明白點解喺香港一啲即係叫做亦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人啦，喺 呢個制度本身不公嘅，你仲 係啦，佢都仲可以即係譬如係要譴責一啲即係願意付出更加多成本去做啲激烈抗爭嘅人咯，咁呢一樣係我唔明白，但係呢一啲人係都有去到台灣嗰度取經噶嘛，但係點解佢哋學唔到呢啲嘢？ 其次就要對下一代負責任咯。啊，聽講其實係邊位同你講話佢抗爭食鹽多過食米，抗爭會食飯 咁啊？阿毛哥都有佢，毛哥話率領商學過去添，咁就今日即係本來仲好多嘢想講，不過就即係今日時間又差唔多，我哋即係下次再見啦。 OK， 拜拜。 仲有聽日星期三咧，就係呢一個嘅網絡三條又再重新恢復呢個二讀啦，應該差唔多就會進入去到即係審議鬱敏嘅修正案啦，即真係正式開始即係嗰個網絡23條嘅拉布戰，希望大家都繼續留意，同埋即係睇有啲咩可以做啦。 冇錯， 好，拜拜， 拜拜。